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是11月1号星期四，11月进入了第一天啊，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啊，这一年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年我们做了哪些事儿？还有哪些没有完成？还有哪些呢？我们打算在明年接着来干呢？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做好计划，脚踏实地，志在千里。今天节目我们分为好几部分，第一部分呢要为大家介绍一场招聘会的信息，另外呢是要和我们的现场嘉宾来探讨一下开公司啊所应当注意的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说最近有一个事儿很火啊，就是34名总裁一起开了一家餐厅竟然黄了，那后面的债务由谁来偿还呢？另外有一些大公司哈，著名的公司最近都在更换企业法定代表人，这又是为哪般呢？我们一会儿呢会邀请专业的律师为大家来做详细的解读。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首先来看一条招聘会的消息啊，为了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疏解整治促提升促进农村地区劳动力就业增收精准服务行政办公区助力副中心建设发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通州区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于周六将举办一场招聘会，名称呢叫做2018年行政办公区公共服务类岗位专场招聘会。简单来说呢，就是为以后的通州行政副中心所服务的啊一场专场招聘会。地点呢是在通州区芙蓉小学的体育馆。芙蓉小学体育馆在通州区鹿城镇通湖大街70号。时间是这周六的上午9点到11点。一会儿呢我们还会为大家来介绍乘车的路线啊。我仔细看了一下，有4家单位带了382个岗位，虽然说只有4家，但是每家招的人都特别的多。比如说有在通州行政副中心做会议服务员的，餐饮服务员的，厨师的，还有保洁的等等啊。我挑几个为大家介绍，因为待遇还着实不错呢。比如说招100名会议服务员，那么这个服务员的工资呢是基本工资加加班费加奖金，每月收入不低于多少？不低于4500，特别优秀的还可以面谈。厨师的工资呢是不低于4350块钱，而且呢在通州行政副中心工作，那是8小时标准工时制，如果加班按国家规定给加班费，同时呢有五险一金，居民户口转正后就可以享受，农村户口工作满5年后可以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定享受住房公积金。所以呢就是这些劳动保障和福利待遇啊都非常的正规。此外还有一个亮点啊， 为大家呢提供的是每个月2500块钱的岗位补贴，注意是每个月哈、当然这有一个条件，就是凡是和用人单位签订这个劳动合同的派遣员工按照相关的要求为大家申报每个月2500的岗位补贴，而且这个补贴最长可以拿多少年啊？5年。所以我们算一下的话呢，比如说服务员一个月4500啊，最少是4500，再加2500呢就是7000块钱了。此外还有食宿方面的一些条件，免费工作餐，另外有员工宿舍是24小时热水，还有空调、电视和网线啊，这是其中的一家单位。另外还招像这个楼宇自控系统维修人员、空调给排水维修人员、综合维修人员以及保洁部的领班，还有垃圾分类员、保洁员等等啊。工资呢不尽相同，最高的工资我看有税前啊5000块钱的，这是保洁部的领班，低一点的呢也都是3500左右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这周六在通州区芙蓉小学体育馆所举办的2018年行政办公区公共服务类岗位专场招聘会。乘车路线坐552路在水仙西路北口站下，804路在百合湾小区站下，667路在东关大桥站下，然后下完车之后您可以走着去。再提醒一下大家，最好带上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还有个人信息登记表。好，这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一场专场招聘会的信息。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其实365行啊，术业有专攻啊，您能做了总裁，您未必也干得了服务员啊，当然反过来也是如此，总有一个熟悉和了解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要隆重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侯德宏律师。侯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侯律师呢也是非常擅长于讲企业股权的一位律师，我们节目呢以前也曾经就相关的一些案例啊请侯律师来做过分析和点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呢最近也很火啊，说在清华大学啊有一个研修班啊，上课的呢都是企业的一些总裁啊总经理，有34名学员，他们上课之后啊感觉感情不错，于是呢通过微信群筹备了一家餐厅啊，就是大家合伙开餐厅，但是呢这家餐厅却因为经营不善经股东会决议最后向海淀法院申请破产了。根据了解啊，破产公司是2014年12月份成立的，但是呢这个公司破产是破产，但是还有钱没还呢啊，还有钱没还。公司的注册资本呢是680万，有34名股东，每人呢出多少？出20万，34×20正好是680，对吧？每人的持股比例呢都是2.94%。这公司在哪儿啊？就在清华大学东门附近啊。但是现在有人去了，说早就换了啊，已经换了好几家了，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们从2015年开业经营以来呢一直在亏损，而且中间还调整过经营模式，还是没有能够扭亏为盈，所以说停止经营申请破产。但是有人不干啊，因为他们还有钱没还，还有债没还清。根据债务人提交的财产状况说明和债务清单，这家公司啊现在账户里才5000多块钱，但是欠了多少钱呢？欠了20多笔债，一共300多万。此外呢还有100多名客户办的充值卡，就是我们去餐厅办的那个储值卡还没退呢啊。这种情况你想想尴尬不尴尬呀，都是做总裁的人了，在一起连一家餐厅都开不好，这是为啥呢？三个和尚没水吃啊，个个都是龙啊，个个都是龙人，都是能人，可是为什么开不了一家餐厅？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么一个开法合不合理，就是34个人每人拿20万， 每人的持股比例都是一样的，2.94%。侯律师，您觉得这样的持股比例合理吗？ 首先来讲的话啊，不知道他这家餐厅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不是股权比例的原因，但是从我们的实践角度来讲的话啊，他这个持股方式和持股比例是我们不特别鼓励的。虽然说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他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1人以上50人以下，那股份有限公司是2人以上200人以下，他这个是34名股东，从法律上来讲是合法的。但是呢，你看到这个34名的持股比例，每人都是2.94%，这是就属于我们实践中常称为的股权非常分散的一个状态，它是属于这样非常分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股权啊，影响到这个股东会的一些决议。咱们有限责任公司是股东会来决定一些重要事项，有股份有限公司是股东大会来决定这个重要事项。你比如说公司的这个董事的选举啊，然后投资方案啊、经营方针啊、预算方案、弥补亏损方案、利润分配方案等哈，还有注册资本变更、章程变更等，它都是需要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来决议的。普通事项是1/2以上，重要事项2/3以上。当你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股权特别分散，你可能就根本筹集不到1/2以上的投票权，或者甚至2/3以上你更筹集不到。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公司的这个经营就会容易陷入一些僵局。 重大事项需要 2/3以上 股东会或股东大会， 对对对， 1/2、2/3以上的人同意才能够通过， 对吧？ 对对。 他这有34名股东，1/2就是要有18名吧， 对，1/2、50%以上算一下嘛， 那就18位， 18位 通过，2/3那就更多了。 是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这些股东又天南海北，你可能开个股东会你都很难，开个股东大会你更难。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做不出一个有效的决议。那么如果没有有效的决议去指导这个公司的经营的话，那你公司如何能够良好的处于运营状态呢？ 我太能理解了。我们同学啊也有很多嘛，哪个班没有几十个同学，那么都在一个微信群里面， 对， 连同学聚会去哪家餐厅吃饭，这事可能大家都讨论很久， 对， 而且还不一定都来。 是的， 你别说在一个微信群里讨论这公司经营的一些方针策略了， 对， 因为中间他们也换过经营模式，但一直还是亏损状态， 对， 所以我们能够倒推出来，就是这个决策啊可能遇到了阻碍，因为大家都有意见，都想发言。 对， 那么听谁的不听谁的呢？ 也许是都有意见，也许是都没有意见， 有人都不管，是吧？好，所以从股权这么分散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倒推，就是这家公司在经营上面很难拿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决策权，或者说 一个有效的决议，可能很难做出来， 很难通过。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想问一下您。如果要这么多人一起合伙开一家餐厅的话，又要避免股权这么分散的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这样，如果像他这种哈，人比较多的情况之下，你要非得设置这么多的股东也好，你也可以先预先签一个一致行动协议。 一致行动协议。 对，比如说咱们10个股东，做出某针对比如说预算方案这一块做出一个决议的时候，咱们10个股东保持一个一致行动，以一个人的意见为准，我说同意，咱们10个都同意，这叫一致行动协议。也就要不就是你让代持的方式，就是只让几个人拥有工商局备案的股权，他背后可以跟好多人，对吧？这样的话，当做出股东会决议的时候，他签字就可以了，就是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决议。或者说是你前面说的那个一致行动协议只需要达到51%以上，或者说是67%以上，他就可以在很多重大事项的时候不需要去履行那么多的通知呀、签字手续、召开股东会决议就可以做到了。甚至当你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也可以不管你的意见，因为咱俩签了一致行动协议了，就尽量的做到能够股权能够稍微集中一些。咱只针对于未上市公司而言哈，股权要相对集中，才能有利于公司的经营。 好，就是有一个股权还有一个决策权的问题。 对， 刚才您谈到了一个叫做一致行动协议，基本上呢就是把决策权收到几个核心的这个管理者手里， 对， 是吧？比如说我们就3个人在管这个餐厅， 对， 那么其他的31个人呢，我们都可以跟这3个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啊，我们分3派， 对， 是吧？ 对， 我们这10个人跟 A， 那10个人呢跟 B 啊，还有10个人呢跟 C， 对 啊，那么他 这三个人就分别代表了 对 这十个人， 对 三个人所做出的决定就是这十个人所做出的 决 定， 对 啊， 或者 股权还是分散的， 股权可以分散，或者你可以约定投票权比例，我虽然有 2.94 的比例，2.94%的股票那个持有的这个股权比例，但我投票权可以是50%，你可以约定的，在公司账上进行约定，就是说相当于管理权集中到某些人手里去，这样有利于这个决议的做出。 嗯，好，但是我想，可能刚才侯律师您说的那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就是谁都不管，为啥呢？因为这都是所谓的总裁啊，是吧？总裁开一家餐厅，他自己亲力亲为，那除非他自己那个公司不要了，或者是有人替他打理得很好了， 是的， 是吧？ 嗯， 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想开一家餐厅啊，是不是哪天上完课了感觉心情不错啊，在一起喝点小酒，然后觉得哎，不如我们开一个餐厅，以后就在这儿长聚吧，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这样 啊，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就是可能也不差钱了啊，为了大家有一个能够长期见面的地方，方便谈事儿的地方， 对， 干脆自己开一个， 开一个啊，对。但是开公司也不是那么，现在不是那么随便的事情。当一个公司出现法律风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股东也会跟着受一些连带的一些影响。所以说为什么他们申请法院破产，只有经过了法院的这种正规的破产程序，他才能摆脱他自己身上的责任，自己身上的责任。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他们的责任的问题了啊。 对对对， 就是还欠了300多万的债， 嗯， 这公司当时注册资本680万，这等于是欠了一半的债了。 是的。 那现在公司账面上呢，就5000块钱了，5000块钱啊，这账面上的，那么欠这么多钱，该怎么来还呢？ 嗯，咱们先看一下公司法关于这个公司资产的一个规定哈。首先来说，公司法第三条它是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它有独立的法人财产，然后享有法人财产权。那个股东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他是以自己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这个公司承担责任的。那么这样可以看到，公司只能以他自己的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股东再有钱他也不可能拿出钱来去帮你去承担。比如说我当时投了20万，我只以20万为限，如果我这20万交了，然后我只以20万为限，我就承担这么点责任。如果公司有钱就还，没有钱跟我也没有关系。所以说，虽然说这个公司账面上只有5000块钱了，但是大家也不能够就想到，哎，还有这么多有钱的股东呢，我可以向他们要，那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是这个股东在经营的过程中有侵占公司的资产行为，或者说是这个股东的资产跟公司有混同行为，那可能会承担一些连带责任，那就是破产管理人去追的问题了。另外一个来讲的话，他的公司账面上虽然只有5000块钱，但并不代表他没有其他的资产， 还有桌椅啊，还有灶啊， 也许 碗筷啊， 或者有房屋所有权之类的，也许啊，就是说他这个账面只是他的现金的问题吧。 对对，好，那么如果说这些股东之间啊没有一些争议的话，也没有一些违法的行为的话啊，那这些债务就是股东平摊了，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们的股份都差不多啊，都是一样的呀，2.94%。 是这样，就是说这些债务，因为这些股东，如果这些股东的20万全都打到了公司账户，从那一刻开始，你公司发生多少债务都跟我股东没关系， 没关系了， 对。 啊，他钱已经打进去了， 已经进去了。我只以这点钱为限，承担对公司的责任。假如你这些钱没花完，还剩了，比如还剩5块钱，那你就拿着5块钱去还债吧。 哦， 那如果你什么都没剩，那我对不起，我已经出资完毕，我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了。我仅以此为限。 那就可怜了那些债权人了。 对，所以说很，就是说开公司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也许你这个公司很小，但你可以负债很大。 啊，明白了。你看，就是这些股东吧，每个人投了20万，结果呢，欠了300多万。 对， 那欠了300多万的话呢，他们也没责任了。对于这些股东来说，我就是赔20万而已。 对， 但如果是那个供货商的话呢，他就是啊，很大的一笔损失了。 对。因为这个也许是经营过程中的一个餐厅经理啊，或什么经营管理人员管理不善，入不敷出，跟股东没有关系。 这家餐厅还给100多个客户办了那个充值卡。 对， 那这些客户也算是这家餐厅的 债权人 吗？ 对对，也算， 也算债权人。 是的 啊，那么这么多的钱要还，总应该有一个先后顺序吧，是吧？ 是的。 那这个债权人讨债会有哪些难度？ 因为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破产管理法规哈，就是说这个公司的所有的资产，第一步就是为了第一步，他因为他请了破产管理人嘛，第一步是支付这些破产管理费用，第二步就是支付工人工资，然后呢还有一些税费，没有交纳的话还要交纳税费，剩下的部分有担保的先还担保，没有担保的都没有担保，大家按比例偿还，也就看偿还完以上那三项费用之后还剩多少钱，如果公司剩的钱多，好，大家都可能都能拿到钱，如果公司就没剩钱，可能就都拿不到，剩多少按比例去分配，那就是看到底剩多少了，也有可能 就 一分钱拿不回来， 多是吧？ 对对对对， 这五千多，如果把员工的工资付了，我不知道 还有没有钱， 有没有是吧？ 对对。 所以你看，虽然是这些总裁在这背书啊，开了一家餐厅，但是这些总裁尽管可能会身家上百万、上千万，但是自己合伙开的餐厅赔了钱了，他们也不一定要从自己的兜里去拿钱去填这个债务的窟窿。 对，这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和有限股份公司的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就是责任是有限的。它不像合伙企业是连带责任的。 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如果以后我们要和别人去做生意的话呢，也要了解一下对方的这个实力和背景。 对， 是吧？不要以为你看他个人很有钱啊，然后我跟他合作的话就可以相安无事，他欠我点钱什么的，拖久一点也没关系。 是的， 这个不一定的，是吧？ 不一定的，从人情上也许没有问题，但从法律上来讲，那就一定是他不承担连带责任的。如果他成立的是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话，他只要在出资上不存在问题，在经营管理中他没有侵占，没有跟公司财产混同，他就应该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那从这个案例当中往更广的地方推一下吧，就是也有很多餐厅啊，市面上啊，那么这些餐厅都是像这种形式吗？就是这种有限责任公司吗？ 不一定，有些他现在大部分都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模式，因为大家都不想承担这个无限连带责任。但是呢，目前来讲的话，我还不知道哪家企业会还采用合伙制的形式。就大部分都会有，因为他要有一个营业执照嘛。所以说他必须在这个营业执照在某家公司的下面。那么在这种情况肯定要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好，这个餐厅啊，他能亏这么多钱啊，我们觉得这个中间是怎么个管的也很有意思，因为都是做买卖的嘛，都是做公司的，对不对？你这公司的注册资本680万，这几年竟然能够把这些钱都弄没了，是吧？同时还欠300多万。 对， 这个问题其实它不是一天造成的，都是总裁啊，都是经营上面的能手啊，对吧？我觉得可能这个课还没教好，教的太理论了啊，教的太虚无了。实际经营一家餐厅这么好的一个案例，是不是都没有拿来练手，反而成了一个反面教材？所以就是这也谈到了一个创业的问题，就是你和什么样的人创业？有的人他说的很好，但是最后呢什么也不管，或者说呢，你跟他一起做呢是他不擅长的领域，他也不能够帮到你，那最后那么就。这个公司一直走下坡路，尽管他可能在某些领域是人才，他在某些领域呢他让你非常的佩服，但是未必适合跟你一起创业啊。也通过这个案例给更多的朋友以提示。但是我想说的是，虽然说这家公司呢还欠了这么多债啊，虽然说这家公司呢账户上的钱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要不要还呢？肯定是要还的。如果不还的话呢，那是不是还要承担其他的责任呢？这家公司，这家餐饮公司有没有一个法定代表人呢？法定代表人在这个中间呢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些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来聊最近的一个现象。我们就发现一些大公司啊，最近在更换自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难道背后也有一些这种隐忧债务，还是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我们在下半段为大家来详细的解读啊，从企业更换法定代表人说起。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每周四呢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创业的话题啊。其实开办一家公司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呢要考虑到这个主营业务的问题啊，同时要考虑到人才招聘啊、人才管理的问题，同时呢还要考虑很多的这种法律问题，比如说和公司经营有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啊，就是有一些公司开始更换法定代表人。比如说在前两天啊，10月22号， OFO 就是这个共享单车的运营公司啊， OFO 运营公司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创始人戴威变更为陈正江。陈正江呢是这家公司的执行董事。那么 OFO 呢是东峡大通唯一的控股股东，东峡大通成立于2016年，是 OFO 中国区的运营主体。那对此呢 OFO 发布的公告说，这次变更呢就是他们内部正常的人事变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是戴威，不存在让位一说，不会影响公司的经营和运营。这次变更的原因呢，他们解释是要简化办公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呢他们在公告当中表示，陈正江是2014年年底进入公司的，是 OFO 的前5号员工，4年来啊一直在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目前是 OFO 中国区业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换句话说呢，就是由创始人变更为了一个高管。那接下来我们请嘉宾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侯德宏律师为大家来先介绍介绍啊，这个企业法定代表人是个什么概念，为什么有些公司要变更，变更之后啊这个新的法定代表人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公司的一些比如说失信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到啊这个法定代表人。首先您给大伙说说吧，这个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好的，说到这个它的概念哈，咱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关于法定代表人的一些法律规定，因为从规定中咱可以抽取到它的概念啊。咱们这个关于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概念主要来源于这个民法总则上的一个规定。民法总则第61条有个规定说啊，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 也就是企业啊，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然后呢，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利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第三人，也相对善意相对人。第62条是说，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从以上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到，首先咱们纠正一个概念，法人并不是咱们日常所说的那个法人，法人其实就是公司，就是企业，而法定代表人就是这个代表这个法人的这个自然人。 好，解释一下，法人不是人啊。 对，法 人 不是人，是一个拟制人 主体啊，它是个机构，它是个公司， 对 吧？ 对， 法定代表人是人， 是人， 他是一个能说话的，能走路的，有这个两个胳膊两条腿的人。 对对。 那么这个人代表刚才所说的 法人。对，是的。所以从这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到，所谓的法定代表人就是对外能够代表这家企业或者事业单位从事一些民事行为的这个自然人。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代表这个企业去做，而且他做了之后你这个企业还得承担责任。即便他给你造成了损害，那么你也得对外先承担责任。如果说你认为他有过错，你可以回头再追他去。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他做了这个事儿，你得对外替他承担。 啊， 嗯， 就是孩子在外头犯了事儿，爸妈得承担责任。 对 对, 对, 对, 对， 是不是这意思啊？ 嗯， 这个法定代表人他比如说跟外面公司签约，他可以去 是吧？ 对，是可以。 他去借钱他也可以去。 也可以。 啊，不是他个人借钱啊，就是他代表公司去 借钱。 是可以。 是的。 是吧？他公司给别人做担保啊，别人要借钱，公司做担保， 他 也可以去，是吧？ 对。 啊，这公司呢要去执行一些这个 事情 啊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决策的话， 对， 他可不可以？ 嗯，那就看什么决策，因为有些决策，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做的是一些具体事务，他形成的不是一些决策类的、文件类的这些东西，因为那些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来决定。 啊， 他做的都是一些操作性的事情，比如对外打交道呀、签合同呀、买东西呀， 也就是说他可以去代替公司盖那个章、签那个字， 没问题，他自己签着就可以代替章， 可以啊。但是为什么要去跟对方去做这个事儿？那公司自己内部有一套流程来限制这个法定代表人的权利， 是 吗？是 的，是可以限制，但是你对外不能说因为我对内进行了限制所以他的行为是无效，这个理由是站不住的。 也就是说你公司完全不知道他代表公司做了什么事儿， 对， 最后公司还得替他去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 啊，去他给他说的通俗一点，给他擦屁股。 对，是的，是的。 好，那你看这个法定代表人的权力很大呀。 如果它大起来是很大的，实践过程中可能很小，但它大起来会很大。 啊，是，你看那为什么这个企业还要换人呢？别着急，我们一一为大家来分析。但是一般企业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好像我们发现都是这个企业的 创始人 是这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吧？ 对，因为在企业创始在刚初创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想好好经营这家企业的，他都是亲自参与经营管理的，而且他也不愿意让这么大的权力去流落到别人手里去，所以一般都是创始人或实际控制人去指派的人员或亲自担任。 对，要么就是从这个合伙人里面选一个，是吧？ 对， 要么就是这个大股东。啊，大股东给投资了，对吧？大股东安排一个， 是的， 过来， 是的。 啊，总之呢，就不会随随便便 的随便找一个人， 找个人 可能的。 没有。一会儿我们还要谈到五八同城的一个案例啊，这个也值得分析啊。那么以刚才这个案例为例 ，offer 的这个案例为例啊，把法定代表人从创始人变成了一个高管，这个高管呢，其实也是他们的核心元老吧。因为是前五号员工，这个也虽然不算是刚才所谈到的这种比如说创始人团队啊， 对， 但是也是非常核心的团队。那你认为在安排上可能会有哪些考虑？ 是这样的哦，就咱们刚才讲到在企业初创的时候一般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会亲自担任，但是由于担任法定代表人他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的，基于这些负面的影响和经营中可能产生的原因，我归纳了一下这些大公司这个更换法定代表人可能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正常的更新换代，你比如说公司的原来的法定代表人他离职了，然后呢或者集团内部进行职务调整，或者说是原来的法定代表人干了一件什么很严重过错的事情， 情是他的公司利益，公司一看不能再让他当了。 嗯， 还有一种就是原来他法人代表人呢，他基于一些个人原因，或他出国了或什么，他不能再担任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正常的一个更新换代，那就换法定代表人，这是其中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提高工作效率。咱们在这个 offer 提出的这个原因里面，他也提到了，我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为什么这样说呢？哈，因为这个法定代表人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还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文件，它是需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一些授权书之类的哈，还有一些程序需要法定代表人亲自在场，比如说做一些公证的时候，那法定代表人都得在场的。那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些地方会用到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你比如变更啊，是一些事情哈，都需要让他亲自配合的。那么有些法定代表人他天天在国外，或者说是全国到处各地跑，你根本就找不着他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肯定会影响到公司的这个效率的。所以基于这个提高工作效率的考虑，可能也会换法定代表人。 这法定代表人啊，如果说这公司的业务特别多的话啊，特别是对外的业务特别多的话，这法定代表人最好啊不要到处跑。 嗯，对， 是吧？另外呢，还得受控。 对， 是吧？他不能够瞒着公司去对外做一些什么样的协议的签署，是吧？ 对对。 所以他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 是的。 如果不满足的话，你比如说创始人，这公司越来越大了， 是的， 他有好多家公司，是吧？今天呢在欧洲，明天呢在美洲，过两天呢又去拿了， 对， 那找不到他人，那么公司的好多事情就没有办法推进。 是的， 这也是耽误事儿。 是的， 所以不妨换一个，换一个老在公司待着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提高工作效率的啊，这种安排。那么第三种原因， 第三种原因最重要。 哎，对，很有可能是基于啊，因为最近一两年咱们国家加大了这个法院裁决和判决的执行力度，由于这个法定代表人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的不良的影响，所以说呢啊，这个你比如说啊，这个如果说这家企业进入了失信名单， 失信名单， 对，进入失信名单，那么这个法定代表人就会被限制高消费。 嗯， 你可能买房子呀、出国呀、坐飞机呀、住高级酒店啊、买房买车，或者说是这个你想让你的子女读一些高收费的私立学校，都是做不到的。 嗯， 然后甚至还会被限制出境。另外一个严重的一点了，你如果说可以，如果说根据咱们这个民事诉讼法的111条的规定哈，你还可以根据情节，可能你肯定罚款。还有拘留，或者说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还有追究刑事责任，就拒不履行判决裁决罪嘛。 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这家公司很大，很多分公司，很多的公司设立了很多的子公司，每个子公司它可能都是法定代表人，那么这么多公司的情况之下，任何一家公司出了问题，它都有可能影响到他本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法定代表人就会考虑，我得减小我的风险，所以就会换一个法定代表人。 好，刚才您谈到就是如果公司进入失信名单的话呢，在这个乘坐飞机高铁啊，包括自己高消费方面都会受到一些限制哈。 是的。 那哪些行为会被列入失信行为呢？比如说这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这算吗？ 对，咱们这个有最高院关于这个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个有个规定哈，就是说所谓的失信者，这个被执行人，如果说你有下列一些情形的，都有可能进入失信名单。你比如说有能力履行，你拒绝不履行法院的生效文书，还有说伪造证据、暴力威胁、妨碍抗拒执行，或者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的方法规避执行，或者是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或者违反消费限制的，这都可以作为一个进入失信名单的一个理由。其实也就是说，咱们目前国家的所谓失信啊，法院系统的失信，就是说不能够好好的履行法院的生效的判决和裁决。 比如说这家公司和那家公司之间的有债务的纠纷，法院判了，终审判了，是吧？那么这个欠钱的这一方啊，就是不还钱，就是不履行， 对， 那么就可以被列入失信名单。 是的。 那么这家被列入失信名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就麻烦了，是吧？也许欠钱的这个事儿和不还钱的这个事儿并不是他参与做出的决定， 对对对， 甚至他都没有这个资格去参与做这个决定， 对， 是吧？ 是的。 但是他来承担这个后果， 后果是他担着的。因为我自己亲手经办了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公司的员工， 他是这个石油器做石油器材的，他只是一个普通员工。 嗯。 然后呢，可能基于某些原因吧，他做了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办案办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法定代表人，这个普通员工现在被限制高消费，被限制出境。已经发出，法院已经在裁定上已经写清楚，并且也已经做了一些限制高消费的措施，也就导致这个公司欠了好几百万，全都是由这个普通员工来承担这样一个直接的一个责任。这个企业已经破产了，已经一点资产都没有了，那也许这个企业永远还不上这个钱。 嗯 啊，所以说这个员工就很惨。 那什么时候解除呢？ 那你这个执行完毕吧。 这企业的钱永远还不上的话，他就永远被列入了这个失信名单了。 他不是失信名单，他是被限制高消费 啊。对，他就被限制了刚才所说的那些行为了。 嗯，很有可能。 嗯 嗯，除非企业把这个钱还上。 嗯 嗯，但有的地方也会把法定代表人加入失信名单。 嗯 嗯，目前北京好像还没有这样做，但是其他的一些地方法院有这样做的。 嗯，那把法定代表人加入失信名单的话呢，也要看他参与没有参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决策吧。 现在不考虑这个，只要你是法定代表人，因为他是这样，就是说关于最高院那个规定上，他有说到这个被失信执行人名单里的信息包含如下一些信息，其中一条就是法定代表人，他可能就有些法院就以此为依据，来作为加入失信名单的一个依据去做的这件事情。 所以，作为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有风险的， 是有风险的 。那刚才我们说了，他有可能是企业的创始人，也有可能是企业的高管啊，但也有可能就是企业的一个普通的员工啊，甚至啊还有可能呢是跟这个企业没有关系的一个人啊，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也都存在的是吧？ 嗯，经常会遇到，这就是有一些企业他不愿意让一些有资产能力的人去做企业法定代表人，可能随便找一个没有资产的那种老人去来做这个事情啊。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哈。那么这是来自五八同城的一个公开的信息，10月17号起，五八集团 CEO 姚劲波不再担任五八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新任法人为姚劲波的助理胡迪，同时胡迪还担任天津五八同城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么关于胡迪的信息呢，在他的新浪微博的认证为五八同城总裁办总裁助理。这胡迪他的经历很有意思，他是2012年从一档电视招聘节目非你莫属的舞台被姚劲波聘任的。他从大四的学生一路升迁，从五八同城市场部的副总裁助理，到五八同城高级副总裁助理，再到如今五八集团总裁姚劲波的助理。那么对于法定代表人变更这一事情呢，五八同城的回应是，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仅是五八同城内部正常的人事变动，公司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任何变动，人事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的任何经营和运营，基本上都是如出一辙的这个表态啊。那么有资料显示呢，姚劲波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有34家，他对外投资的公司有41家，实际控股的企业有82家。也许这个资料呢，在我们播出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就是一家公司越做越大的话呀，所有的控股公司或者是他自己对外投资的公司都让他一人来担任这个法定代表人也不太现实。 是的， 特别是北京也有，天津也有，什么哪都有的话那更麻烦是吧？ 对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指定其他的人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无可厚非， 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话，我们就不好说了啊，因为我们毕竟也不了解公司的这个实际的内幕啊，以及目前的经营状况。但是像刚才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看他新担任的这个法定代表人资历上面是不是年轻了一点，工作时间不是很长，就能担任这么大的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个您怎么看？ 我是这样想的哈。首先第一点，也许这个公司对这个人非常的信任，他工作能力很强，然后公司的董事会对他特别信任，让这样一个年轻人去做法定代表人，这也是有可能的。那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比较年轻，他考虑不到作为法定代表人给他可能带来的后果，所以又基于领导的一种信任，那可能他就做了。那公司 也比较偏向于去选的那种年轻人，他可能没有债务负担呀，这个社会经历比较阅历比较少啊，就可能给公司带不来很重大的影响的情况下啊，就是两方面原因都是会有的，到底是哪方面原因不太清楚，但是我还是建议这个年轻人不要再不要冒。在没有考虑清楚的情况之下去贸然担任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为这个法定代表人的换是不用你说了算的，但是将来有一天他承担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因为跟自己无关的一些行为，一些经营行为去承担了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一些责任。 我是这么想啊，就是权力应该和责任对等。 对等，对。 但是目前我们看某些情况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他拥有的责任啊，跟他所承担的，就是他拥有的权利跟他所承担的责任是不匹配的。 对，法律设计上是匹配的，但实践操作过程中是不匹配的。你要说这个法定代表人他也可以拥有很大的权利，我经历了一个案子，一个法定代表人签了10份担保合同，担保出1.5亿去给他自己的公司做了担保，那么你看他就充分的运用了，非法的运用了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这种权利。但是实践过程中也有因为跟自己无关的一个公司，就因为自己做了法定代表人，然后呢去承担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责任，所以说法律设计上是对等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可能就不是对等的。 所以就是担任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对 啊，你如果不了解这家公司的一些运营内幕的话， 对， 你是不要轻易的去接，是吧？ 对，因为你代表不了这家公司， 你代表不了，是吧？ 是， 公司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你怎么代表？ 是的， 是吧？ 是的， 同样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就是要换法定代表人，也要换信得过的人。 是的，就是你当你做了法定代表人之后，你以为你想换就能换下来吗？是公司来操作的，你可能根本就没有能力把自己换下来。 好，我们再来谈一个小一点的公司啊，比如说这家公司就是一个人他自己注册的，也有，是吧？叫一人 有限 责任公司啊，我自己注册一个公司啊，那么我现在可不可以更换法定代表人呢？ 可以，因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主要是指股东就一个人。但是呢并不代表股东一定要做法定代表人，也许股东跟法定代表人是两个，你要换法定代表人也是没有问题的，更换法定代表人是一种自由的权利嘛。 好，那如果这个公司他欠了好多钱啊，他比如说他现在有点资不抵债了，欠了很多的这个贷款或者是货款啊等等，他更换一个法定代表人他就可以逃避责任吗？ 如果说更换法定代表人的目的是为了逃避责任，那就说明他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着公司的资产跟他法定代表人的资产混同，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是为了逃避当这个公司在执行不了判决的时候，法院给法定代表人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对， 就是说他如果有钱不还的话，他换法定代表人的话，这个钱必须还吗？能还得了吗？ 如果说是公司有钱不还，法院可以执行公司。但是如果说是股东有钱， 个人 有钱，公司有欠债，这种情况下要看他这个人的资产跟这个公司的资产是否是混同的。 实际上在我现实的案例当中，混同的还是挺多的。 很多的，所以他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他为了逃避这些问题去换这个，他要换股东的。就是要换股东换法定代表人都有可能会换。但是换法定代表人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逃避一些执行措施上的那个限制。 换句话说他已经没有钱了啊，公司也没有钱了，他个人也没有钱了啊，而且又混同的情况下，他换一个法定代表人的话呢，那么他就不太受刚才所说的失信的那个惩戒了。 限制消费的措施，对。 是，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案例也是存在的。 很多的，尤其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因为在咱们法院判例中，就是能够证明自己的这个一人股东跟这个公司不混同，财产不混同的情形就非常少。尤其是这个运营过程中他又操作不规范，每年的审计没做啊什么的，都有可能导致他的资产是跟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混同的。 那如果我们要和一些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啊打交道啊做买卖的话，您认为特别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首先来讲的话，要看这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股东是不是能有这个能力去给你做这个程度的生意。比如说你要5亿的生意，